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宁月赵经纶，同音，第62集。在泪光中，他跑向了左然。何修义大步地跑到左然身边，跪在血污当中，喉咙发紧，声音发颤，念出台词： 为什么你对龙骨下手？肯定会死的。 左然双眼平日十分明亮，此刻却是失去光泽，胸膛剧烈的起伏，吐字有些含糊。 那一枪是你打的吗？ 在得到了我不相信，除非亲眼见到，亲耳听到，我不相信尹长东他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的回答后，他又说： 剑飞，不是有一句古话吗？你我都很喜欢，叫做士为知己者死。 空旷的片场中，灰色的墙与地透着一股死亡气息，充斥着悲怆的气氛。鲜血已经成河，令人满目都是极刺目的血色。其实死亡是一瞬间的事儿，死亡也是永恒的事儿。长翅凤蝶由于黑白之间，对于黑道来讲，它是一个可耻的叛徒，对于白道来讲，它背负着无数人命。假如长翅凤蝶死了，龙骨手下大黑小组人人都会举杯相庆，而不论那个人曾经做出什么样的牺牲，只有齐剑飞认识的人不是长翅凤蝶，而是尹长东，那个陪伴了他整个儿时青春的纯真的少年。最后全部台词结束之后，左然双眼眼皮无力地合上，并且临时加了一句： 忽然感觉有点困了。 何修一瞬间便明白左然的意思，柔声哄道： 睡吧，一切都会好的，再醒就在医院里了。 在齐剑飞心目当中，尹长东的意识已经逐渐远去，无法明白自己是个将死之人，何修义这样轻声安慰的。左然合上眼帘，隔了几秒轻声说道： 剑飞，那么这辈子就不再见了。 左然的声音十分高远，好像教堂当中极空灵的圣音。何修一的眼睛猛地睁大，似在惊讶，尹长东死前仍是清醒的，清醒的知道自己快死了。这段对话表情全是即兴发挥，何修一很喜欢两人间的默契。接着左然像是失去知觉，并模仿着人类死亡前的样子，眼角滑下两滴眼泪，这是死亡过程当中失去意识后的反应。泪管先于泪腺关闭，眼泪无处排放便会流出眼眶，人哭着来又哭着走，在人世间体会一把悲欢离合。何修义扑在左然身上，紧紧抱住对方，演绎着齐剑飞亲眼见到兄弟死亡后的不舍。他搂住了左然的脖子，两眼通红通红，灵魂仿佛都被抽空。过去人说兄弟仿佛手足，失去就如截肢那般痛苦，然而过于入戏，将这一幕想象成了几十年后的左然与自己的何修义，觉得不是的，他并不是失去了某一个部位，而是丢了主体，剩下的全是破碎和贫瘠的。左然紧闭双眸，身体一动不动，血液似已真的不再奔腾， 令何秀义有彻骨的恐惧，全身上下微微颤栗。何秀义感到手指脚趾上的血液被带走了，涌向心脏，手指脚趾变得冰凉，心脏却是通通的跳，有些头晕眼花，时间似乎已经定格，流动极慢。一直没人喊他，自己心理上却即将坚持不住。何秀义感到很狼狈，几乎就要维持不住演戏所必须的体面。摄影机运转着，这个拥抱镜头会从身后拍摄，左然靠着墙坐，何秀义搂住他，而摄影师凯文则会拍摄尹长东定格的面容，以及齐建飞孤独的背影，画面将会很有美感。化妆师将左然画成了死者，皮肤苍白，毫无血色，看不出任何还活着的痕迹。即使带入自己，何秀义当然也很清楚，此刻只是在拍戏，左然还是那个左然。然而，在看见影帝与死亡没有什么区别的表演后，何秀义本能的希望确认，希望安心，告诉自己那都是戏。可是，究竟如何确认安心呢？左然动作凝固，表情凝固，皮肤苍白，并且透露着青紫，嘴角眼角完全僵硬，眼球在眼皮下静止不动，口鼻没有呼吸，胸腹没有起伏，没有一丝破绽。何秀义垂着眼睛看，他的唇在距离左然脖子非常近的地方，连三厘米都不到。左然脖子有着美好的线条，十分舒展，而且优美。脖子，何秀义想，皮肤下面埋着动脉，动脉直通心脏，那颗在有力跳动着的心脏。因为凯文带着摄影机在身后，鬼使神差般借着身体遮挡，何秀义低下头，心脏通通的跳，将双唇移动了两厘米多，并在感受到热气后毫不犹豫地印在了左然一侧脖颈上面，颈动脉所在的位置。冰凉的两片唇压住左然颈部，何秀义似乎终于可以感到对方动脉当中还在奔涌着的血液，他想确认这点，对方没有出事，左然还在身边。左然脖子上的脉搏一跳一跳，何秀义能感觉得到两边心跳渐渐共振，最终节奏似乎彼此纠缠，融为一体，一下一下一下，跳得很快。这是一个不带情色意味的吻，何秀义渴望着左然，渴望着陪伴，渴望着爱情，渴望着灵魂的共鸣。即使被搭档骚扰了，左然依然尽心尽力扮演着死者的角色，面无表情，一动不动，任由何秀义的双唇亲吻自己的脖颈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某现场副导演高叫一声： 好卡！ 哎，左导，您去瞧瞧。 左然演戏，便让现场副导演帮忙盯一下。理智回笼，何秀义猛地恍过了神儿，极为尴尬，在心中质问在干什么啊。他连忙站起身远离左然，不懂自己为何突然发疯，竟然会趁左然扮演死人一动不动之时主动强吻对方脖子。何秀义有一种极为羞耻的刺痛感，嘴唇依然发烫，左然皮肤触感一直留在双唇上面。何秀义捂着嘴半晌之后才说： 抱歉，冒犯了。 左然没有立即动作，依然靠墙坐着，仰头注视着何秀义，半晌未发一言。 就这样吧。 他无法面对左然，只想赶紧的落荒而逃。何秀义继续强撑着说道： 那么我去卸妆了。 左然却是慢条斯理的说： 别急，我看一眼监视器。 哦，行。 于是何秀义便站在四层门口等待， 左然走到监视器前回放了两三遍，一点头。 嗯，好，可以。 何修一点点头，快速转身，迈步飞一般的窜下水泥楼梯，三脚并作两步逃入三楼简陋的化妆室。他打算利用这段时间平复心情，同时也将面上潮红压下，等到再打开门时，方才那隐秘的羞耻的恐惧便会被隐藏起来。不过其实就算再次脸红也很容易解释，用于卸去血浆的材料里存在许多的细小颗粒，演员将其按在脸上用力揉搓时其实非常疼，脸红是很正常的。这场已经拍完，他可以卸妆了，齐建飞的戏份也刚好杀青了，等下剧组再去三楼将张局杀龙骨的镜头拍摄完便全剧杀青了，自己可以离组，苏阳可以离组，饰演张局刘局的两位老戏骨同样可以离组。至于剧本上的结尾已在此前拍摄完毕，在剧本中故事的结局是被撞成植物人的刘局醒来，并公布了长翅凤蝶真实身份，长翅凤蝶出殡那天由齐建飞为他扶灵，而后因为有功，齐建飞被授予了二等功，加鞋加级。授奖仪式那边，齐建飞穿着整齐的警服，脖子挂着吊坠，而且是十分诡异的两个吊坠，龙骨那些手下也全被高级法院依法判处了刑期。何修义背靠着化妆室的房门，努力地平定着偷吻成功后的心跳，然而仅仅过了几秒，靠着的门便被敲响，门扣扣地响着，节奏冷静，不急不缓，却带着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气势。何修义拍拍脸，转身将门打开，门外是左然。左然，怎么？一句话还没说完，左然突然挤了进来，回手把门关上，搂着何修义的腰，一把将他按在门板上，狠狠地吻了下去。何修义的大脑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他感觉到炙热的吻落在自己唇上，左然狂乱地用舌头试图撬开他的两排牙齿，没有惯常的自持，反而如十七八岁的少年一般毫无章法。何修义放对方进来，左然用力卷着何修义的舌尖，占有欲非常强，强悍霸道。其实这不是个十分舒服的吻，但何修义努力地迎合对方，伸出胳膊紧紧搂着左然的肩，在他衬衣外面反反复复抚摸，渐渐的何修义站都有一些站不住了，幸亏左然用胳膊牢牢地抱着。他们两人用力相拥，似乎要把对方融入骨血里。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